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3章封闭病房中的圣诞节第89集。 哈利朝里面看去，空间大部分都被一个老式的大锅炉占了，但在管子下面一尺来宽的地方，克里切给自己弄了一个窝，地上堆着各种各样的破布和气味难闻的旧毯子，中间一小块凹陷处便是克里切每天晚上蜷着身子睡觉的地方，到处散落着变质的面包屑和发了霉的奶酪，井里头的角落里有一些闪闪发光的小玩意儿和硬币，哈利估计是克里切一点一滴从小天狼星的手里抢救下来的，连小天狼星夏天扔掉的那些银相框的家庭照片也在，玻璃虽然碎了，但里面黑白照片上的人还高傲地望着他，包括他在邓布利多的冥想盆里看到的那个黑皮肤肿眼皮的女人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哈利觉得胃里抽搐了一下，看来他是克里切最喜欢的照片，他把它放在最前面，而且用魔术胶带笨拙地把玻璃粘了起来。 我就把给他的礼物留在这儿吧， 赫敏利落地把礼包放在破布和毯子中间的凹处，轻轻带上房门。 他会发现的，没关系。 想想看， 他们关上锅炉间的门时，小天狼星刚好从食品间端了一只大火鸡出来。 最近谁见到克里切了？ 我从来的那天晚上之后就没见过他， 哈利说。 你把他从厨房里轰了出去。 对了， 小天狼星皱着眉说， 我想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准是藏在楼上。 他不会走了吧？ 哈利说。 你说出去，他可能会以为你叫他离开这所房子。 不会，家养小精灵没有衣服不能离开，他们被束缚在主人家里。 小天狼星说。 他们要真想离开的话是可以走的。 哈利提出了异议。 多比就是，三年前他就离开了马尔福家来给我报信，他后来不得不惩罚自己，但他还是出来了。 小天狼星似乎有点不安，然后说， 我过会儿去找他，我想我会发现他正在楼上对着我妈妈的旧布鲁姆女裤痛哭流涕呢。那当然，他也可能爬到晾衣柜里一命呜呼，但我不能抱太大的希望。 弗雷德、乔治和罗恩笑了起来，但赫敏用责备的眼光看着他们。吃了圣诞午餐之后，维斯莱一家、哈利和赫敏打算再去看看维斯莱先生，由疯眼汉和卢平护送。蒙顿格斯赶上了吃圣诞布丁和果冻蛋糕，因为圣诞节地铁不开，他借了一辆车子，但哈利很怀疑他是否征得了主人同意。这部车子也像维斯莱家的老福特安格里亚一样加了扩大轴，外面大小正常，但十个人坐进去再加上开车的蒙顿格斯都不挤。维斯莱夫人犹豫了一阵子，哈利知道他对蒙顿格斯不满，但又不愿用非魔法的方式旅行，因而内心十分纠结。最后车外的严寒和子女们的恳求取得了胜利，维斯莱夫人高高兴兴地坐到了后排弗雷德和乔治的中间。他们很快就到了圣芒哥，一路上车辆稀少，只有一些去医院的巫师悄悄走在寂静无人的街上。哈利等人下了车，蒙顿格斯把车开过街角去等他们。他们溜达到穿绿尼龙裙的假人站在橱窗跟前，然后一个一个穿过了玻璃。候诊室里一派节日的气氛，明亮的水晶泡泡变成了红色和金色，像巨大的圣诞彩球不断闪烁。每个门口都挂着冬青，用魔法加盖了白雪和冰凌的圣诞树在每个屋角闪闪发亮，树尖顶着一颗闪烁的金星。人没有上次那么多，但在屋子中间，哈利还是被一个左鼻孔塞了个小蜜橘的女巫挤到了一边。 家庭纠纷？ 问询台后面那个金发女巫幸灾乐祸地说， 你是我今天看到的第三位，咒语伤害科五楼。 他们发现维斯莱先生倚在床上，腿上的托盘里放着吃剩的火鸡套餐，脸上带着绵羊般温顺的表情。 情况怎么样，亚瑟？ 大家向他问过好，送了礼物之后，维斯莱夫人问， 啊，很好很好。 维斯莱先生的语气有点过分热情。 你没见到斯梅随客治疗师吧？ 没有啊。 维斯莱夫人起了疑心。 怎么了？ 啊，没什么没什么。 维斯莱先生轻松地说，开始拆那堆礼物。 今天都过得开心吗？得到了什么礼物？哦，哈利，这个太棒了。 他打开了哈利送的保险丝和螺丝刀。维斯莱夫人似乎对他的回答不大满意。当维斯莱先生侧过来和哈利握手时，他看了看他睡衣里的绷带。 亚瑟， 他说，嗓音像捕鼠夹发出的声音一样尖脆。 你换了绷带？为什么早换了一天，亚瑟？他们说要明天才换呢。 啊！ 维斯莱先生好像很害怕，把被单拉到了胸口以上。 没有，没什么，这是我。 他似乎在维斯莱夫人锐利的目光下泄了气。 哎，别生气，茉莉。奥古斯都派伊出了个主意，你知道，他是实习治疗师，一个可爱的年轻人，爱研究，这个辅助性治疗，我是说一些麻瓜的老疗法。叫做缝线，茉莉，它对麻瓜的伤口很有效。 维斯莱夫人发出一声介于尖叫和咆哮之间的可怕声音。卢平走到狼人窗前，他没人探视，正愁闷地望着维斯莱先生身边的这群人。比尔嘀咕说要去拿杯茶，弗雷德和乔治跳起来要跟他一起去，一边咧着嘴笑。 你想告诉我？ 维斯莱夫人一个字比一个字说得响，似乎没发觉其他人都在惊慌逃窜。 你在瞎用麻瓜的疗法？ 不是瞎用，茉莉，亲爱的。 维斯莱先生恳求地说。 只是派伊和我想试试，只可惜对这种特殊的伤口，它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有效。 什么意思啊？ 这个我不知道你懂不懂，缝线是怎么回事？ 听上去好像你想把你的皮肤缝起来。 维斯莱夫人冷笑一声说。 可是亚瑟，你也不至于那么愚蠢。 我也想要一杯茶。 哈利跳起来说。赫敏、罗恩和金妮几乎是和他一起冲到门口的。关门时，他们听到了维斯莱夫人的尖叫。 你说什么？原理就是这样。 这就是爸爸。 金妮摇头说。他们沿着过道走去。 缝线。我问你。哦，他对非魔法伤口挺有效的。 赫敏公正地说。 我想蛇毒里准是有什么东西把它化掉了。茶室在哪儿啊？ 六楼。 哈利想起了问讯处的牌子。他们沿着走廊走过一道道双扇门，看到了一架摇摇晃晃的楼梯。墙上挂着面目狰狞的治疗师的肖像，爬楼梯的时候，那些治疗师冲他们嚷嚷，诊断出稀奇古怪的病症，想出种种可怕的疗法。罗恩气得够呛，有个中世纪的巫师叫喊，说他显然有严重的散花痘。 那是什么东西？ 他气愤地问。那治疗师把画中人推到一边，追了罗恩六个相框。 此乃皮肤乘客少爷，会留有疤痕，令您比目前还不中看。 你说谁不中看？ 罗恩的耳根红了。 我又取蟾蜍之肝贴于喉部，于望日月光朗朗之时，赤身裸体立于一桶埋于墓中。 我没有散花痘。 可您那些触目瑕疵，少爷， 这是雀斑。 罗恩大怒。 回你自己的相框里去，别缠住我。 他转向竭力绷着脸的其他几个人。 这是几楼？ 我想是六楼。 赫敏说。 不是五楼。 哈利说。 还有一层。 可是走上平台时，他突然停住了脚步，瞪着标有咒语伤害科的双扇门上的小窗。一个男子鼻子压在玻璃上，在盯着他们看。金色的卷发，明亮的蓝眼睛，一副茫然的笑容，露出白的耀眼的牙齿。 哎呀！ 罗恩也瞪着那男子。 天哪！ 赫敏突然惊叫道，听起来像喘不过气一样。 洛哈特教授！ 前黑魔法防御术课教师推门走了出来，穿 穿着一件丁香紫色的长袍。 你们好， 他说， 我想你们是要我签名是不是？ 没变多少。 哈利小声地对金妮说。金妮笑了。 您好吗，教授？ 罗恩的语气有点内疚，是他的魔杖出了故障，破坏了洛哈特教授的记忆，才使他住进了圣芒戈。当时洛哈特是想永远抹去哈利和罗恩的记忆，所以哈利此时对洛哈特的同情有限。 我很好，谢谢。 洛哈特热情洋溢地说，从兜里掏出一支磨破的孔雀羽毛笔。 你们想要多少签名？你们知道我能写连笔字了。 我们现在不需要，谢谢。 罗恩说着对哈利扬起了眉毛，于是哈利问， 教授，您怎么在走廊里闲逛？您不应该在病房里吗？ 洛哈特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盯着哈利看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们以前见过吗？ 见过。 哈利说， 您在霍格沃茨教过我们，记得吗？ 教过。 洛哈特说，显得有点疑惑。 我吗？ 然后笑容又回到他的脸上，突然的令人害怕。 教了你们所有的知识是吧？好，你要多少签名？整整一打怎么样？你可以送给所有的小朋友，一个也不落。 但这时一个脑袋从走廊另一头的门后探出来叫道， 吉德罗，淘气的孩子，你跑到哪儿去了？